诗篇第十二篇，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忠信的人消失了。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嘴唇柔滑，心口不一。愿耶和华剪除一切柔滑的嘴唇，夸大的舌头。他们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，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，谁能作我们的主呢？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，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造的炉中炼过七次。耶和华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卑鄙的人在世人中高升时，就有恶人四处横行。